好，第三节啦。 第三节翻嚟，哇！今晚系咪好精彩咧？阿仙哥，系咪好有？咪好有咩啊？好有呢、這个图像化， 嗯， 系嘛？好。第三節 就講我有個親戚啦，就靈異嘅，就唔係話親眼見到乜嘢嘅。嗰、那個親戚咧就嗰、那個老人家咧都成八十幾歲噶啦，但係冇事冇講，忽然間我有肚腩有剩嘅，忽然間消瘦，肚腩冇埋，冇曬活力，成日屋企瞓喺度嘅，瞓覺 係 食飯。就同我太太已經睇得到，好似又唔係好對路喎，冇係咁樣，忽然間消瘦又冇成，要一定要去醫院 check 嘅喎，咁樣你唔要醫院 check， 你咁瞓屋企冇用嘅喎，跟住我屋企人佢就話係咁㗎，咁樣跟住點知咧就勸服咗佢，就去醫院 check， 係 去某醫院咁樣，跟住 check 咗冇事，乜都冇，佢淨係咧只係。大便少少濕禁啫，就乜都冇事。但醫生咧就唔知點解就出咗院，佢又間中有嗰啲發燒燒，再入翻去，就醫生就唔俾出院啦。就係、是、個離奇就係依度啦。其實跟住咧就有一日咧，佢好精神嘅。 即係院暴瘦都好精神嘅。 暴瘦都精神，但系冇先兆冇性嘅。有一日个医生咧就走埋去就话：你下个礼拜出院噶啦。咁啊吓亲咗啦。即刻吓到咧，好似咧就好似唔知道，其实咧就嗰个应该系唔系医生嚟嘅。系半夜喎。你下个礼拜出院，咁啊吓亲咗。佢仲话要本身嗰晚佢仲话要话。啊！你买咩？记住买份乜乜报纸俾我，我要睇咁样，就嗰度已经吓晕咗，吓亲咗。就之后咧，就连续嗰几晚咧，就逢系凌晨五至七点就嗌救命。 即系反而叫佢出院，佢就开始咩啦？ 因为咧，我了解过推断过，嗰、那个唔系医生嚟噶。 哦，即系同你亲戚讲嗰、那个叫佢出院嗰个唔系医生嚟嘅。 医生佢话医生可以讲出嚟，就俾个医生吓亲咗啊！嗰、那个医生唔系医生嚟啊！ 即系佢见嗰个唔系医生，同佢讲出得院嗰、那个 系啊，佢见嗰个唔系医生嚟嘅，所以吓亲咗。 哇！ 佢就同屋企人讲，就话医生话可以下个礼拜出院，其实俾佢吓亲咗。咁啊，跟住佢每晚凌晨五至七点，就打电话俾个仔，救命啊！救命啊！快啲嚟救我啊！咁样，每逢五至七，好准时。我话，早唔会，迟唔会，仲系五至七，我都唔敢瞓。我一个电话嚟，我一定要冲去医院睇咩事。 即系林天光喎、 啊，林天光 系 即系喺我心目中叫咸淡水交界。就跟住我话。哇！你咁样唔得噶，咩人知道啊？咁样唔得噶，你咁样，你哋系无神论，但无神论点解你哋又会拜神嘅？同我讲系无神论，你冇拜神，跟住我不如咁啦，咁啊，我有屋企有个药师佛牌俾你带下啦，咁样就等你睇下得唔得啦，咁样就唯一办法就系咁啦，咁样点知咧就借咗个药师佛俾佢带，带咗之后。跟住凌晨五点至七点就冇嗌过救命啦。跟住佢个仔仲话：，哇，得喎、啊，你嗰啲嘢都好坚喎咁样。跟住话：，睇你信唔信啫，你信就冇乜所谓嘅。跟住之后咧，就无端端咧，就我就话同佢有时咧都会问下嘢啊，问下剩。有时都唔知点解咧，就有啲嘢落嚟沟通咗咧。即系我唔系话特登话刻意话要你拜咩鬼神，唔知有啲嘢同我沟通咗话。有人同我讲，即系我只系同佢讲啫。有人同我讲，你得两条路，一系死得舒服。但系如果佢好翻咧，就要坐轮椅，咁你得唔得先？咁样跟住个仔就唔得唔得唔得，唔可以坐轮椅，唔坐轮椅。哇，啲唔得啦！你咁快已经话唔得啦，咁啊得两条路嘅啫。 最终呢就是都过不到这关了。 嗯。 最终呢就是呢临尾那日呢临尾那日呢就那些阿仔他阿妈跟他讲嘢呢跟他讲嘢他得拧住面。不如我对住你你跟我讲嘢我即咁样。 即唔睬佢。 唔睬佢眯埋眼。唔睬佢。完全唔讲嘢。咁到嗰晚好快脆好快脆佢仲带住我个佛牌㗎嘛。好快脆好快脆就三个字唔使咁样舒服咁往生囉。往生咗呢就跟住打搞嗰啲身后事啦、搞嗰啲身后事就去嗰啲做嗰啲道家嗰啲法事啦搞嗰啲身后事啦。搞嗰啲身后事就佢就都唔好记得个情景啲。搞嗰啲身后事呢就有小插曲嘅、就搞完就搞晒啦就跟住上位啦搵个嗰啲道观呢摆佢臨時位啦、那个道观呢我就同佢讲喎佢呢个道观呢就麻麻地嘅因为地方小、窄同埋每日呢都有摆两嗰啲大相呢就打斋嘅跟住话你唔好啦去搵个第二个地方佢哋系都一意孤行都要话呢个道观好点知呢有一日去大家姐呢就上到去睇阿爸嗰位啦就係嗰道观好细㗎就睇到佢阿妈即係再生阿妈同埋再生个细佬个名字一模一样你咁咁要即係俾你咁咁要 係 边个都唔敢要啦 惊嘛，大佬点解咁巧？ 但系佢呢个死都话要啊！我得啦，你有咩事咧，就唔好问我，问我咩事啊？你咁都嗌要，有一个小插曲嘅，一个小插曲咧，就系咧嗰个埋单计数嗰阵时咧，就有个西装钱咧就计漏咗嘅，八百蚊咧就佢哋冇俾，跟住话：，哇！依钱唔呃得噶，一定要俾噶，你唔俾唔得噶。要有事喎、跟住佢唔想咦人哋搵咁多钱嘅咩呀咁样嘩你搞 两样嘢嚟喎。 点知呢佢大家姐呢就係一个冇梦法嘅人嚟 喎、 就忽然间话好攰发到个梦佢阿爸坐监就冚住嗰啲女皮佢个大家姐够唔够暖啊？又系喺个梦嗰度忆述过嚟嘅，讲翻俾我听，跟住话有把声话够暖噶啦，咁你走啊，跟住问我点样，你俾翻800蚊人哋咪冇事咯，咁简单嗱、你信唔信啦、跟住之后死死气俾翻人哋800蚊，仲有一样嘢，你唔俾翻人哋800蚊，人哋有骨灰位嗰、那个骨灰庵嚟，都冇通知你，嚟咗啊！冇通知你， 你梗系啦，你大头佬应俾嘅唔俾，即系啲系咪先？ 要收费嚟噶嘛？呢啲唔悭得噶嘛？ 仲要佢啊计漏咗临时加落去嘅嗰个西装就，但系人哋临时计漏咗啫，但系你都唔可以咁样呃咯。即系佢话俾你听个灵异嗰个故事就系咧，就话佢唔俾个西装钱。咁啱佢家姐就從來都唔發夢嘅，零夢，唔會發夢嘅人就都算有福氣嘅人嚟嘅。忽然間發夢咯，發夢佢又白坐監。咁跟住俾咗之後冇事啦，冇發過夢啦。 喂，大佬你賺人錢嘛？其實呢啲喂，你一係咧，即係講真做呢啲嘢咧，你一係咧就話俾人聽你冇錢嘅。越系孤寒噶， 越度宿，越有钱越度宿。 系啊，即系有时开铺头，你唔好以为开喺嗰啲新起啲楼盘隔篱着数，一系就供到嗌救命，一系就大量嗰啲强国人买咗唔会住嘅。 一系你住咧，你开一廉租屋嗰啲附近咧，最好啊！以前安置区啊，仲好添。 嗯， 嗰啲超好生意， 系 啊，系咪先？佢交千零二千蚊租咁样，乜都搞掂晒啦。 嗯， 差饷啊，管理费乜都包晒啦。你估下，你估住私家楼好过瘾啊？系咪先？几廿日又要供楼啊，管理费、差饷、地租， 层楼个个层楼断咗噶啦。总言之，但系你啲钱，呢啲咁嘅钱系唔可以咁样赚人你啲。叫偷咯，唔可以咁偷人啲钱噶嘛。 嗯， 一来你又要话要风光大葬，即系佢哋心目中叫风光大葬啦，就要好好睇睇啦。你好好睇睇，但系你心暗底内咁寒酸，就唔我喺我心目中就唔系咁好咯。 嗯， 叫寒酸咯。你外人睇哇，风光大葬喎，几好喎咁样。但系我啲心目啲外人唔知啊嘛，但系我啲自己内人啊知噶嘛。你八百蚊，尤其是呢啲咁。嘅钱你点可以呃人哋咧？啱唔啱先？ 系，其实乜？其实唔好讲呢啲钱啦，你应该系要俾人嘅，唔该俾啦，系嘛？ 人哋赚得多系人哋嘅事，但系呢啲系必须要俾嘅钱嘅时候，你就唔好 悭 咯。 系咯，即系等于我成日同啲人讲，我话你。你咧成日，如果嗰啲錢係你唔應該得嘅咧，你就會使喺啲唔應該使嘅地方度，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本來就唔會病嘅，你就貪貪埋埋咧，就成日去益醫生 嘅 啫。 係啊，成日睇醫生嘅，係啊，啱啊，你講啦，啱啊。 即係你唔應該得嘅錢，你攞咗嘛？ 成家人成日睇醫生 嘅，咁你咪使喺啲唔應該使嘅地方度咯。 係啊， 你冇事冇幹嘅喎，即係我以前識個朋友咧，佢就做導遊嘅。 嗯， 咁佢做嗰個年代咧，就好多日本仔嚟香港嘅。啲日本仔系搞到全香港啲夜场贵晒嘅，因为人哋收佢一千嘅，俾一千蚊 tips。嗰人嚟索性收二千啦，你咁鬼阔佬系咪啊？咁佢系专做嗰啲啊，即系好听啲就系咩啦，中间人啦，唔好听就扯皮条啦，嗰啲唔系嘅，带班人去嗰啲地方玩嘅。但系佢做咁耐咧，嗰两个女仔咧同埋个老婆咧，一日就睇医生睇到黑嘅，睇亲都要专科。成日都奇怪怪啊，无端端又出下疹啊，嗰个又感冒啊，呢个条气管有事啊，全部都系好恶搞嗰啲，佢唔系伤风感冒，全部都系敏感症嚟嘅，你知敏感症好难搞噶嘛， 好难断尾噶， 系嘛，佢唔伤风感冒你食药冇事啦，佢又唔系，佢气管敏感，成日咳。嗰、那个咧就皮肤敏感个女咧就成日无端端就拗到一身都痕嘅，个老婆咧就胃神经痛，冇得医喎，嗰啲胃神经痛你咪胃痛嘛，胃痛你胃溃疡啊都有得搞啊，佢唔系，跟住咧佢终于佢唔知即系终于咧就试过咧就哇我嗰期好多日本仔嚟，哇佢搵到喂嗰个月咧特别搵到好大嚿，就佢老婆入厂就搵到原因，跟住佢阿妈咧佢阿妈系俾个精灵人嚟，佢话仔。你有冇发觉你做咗啲日本客之后咧，你屋企冇安宁过？你系买到楼又成，你即系又转楼又成嘅，风光咗，但你屋企冇人安宁过。不如咁啦，你唔好做啦，你试下唔做啦咁样。哇，佢真系唔做咗之后咧，佢都唔使睇医生，好翻晒。 嗯， 即系你系搵你唔搵得呢啲钱嘅咯。 应该系啊，系啊， 你唔系食嗰行饭， 系啦，你系 左手嚟右手去。 唔系你食嗰行饭唔紧要，但系你要唔好一毛不拔咯。你要做人根本上系要回馈社会噶嘛。你用力又好用。钱又好，咁做人你唔回馈社会，做人冇意义，得个死做烂做，使个手财路冇意思噶嘛。 系，即系你悭悭埋埋，你带唔走噶嘛？ 悭悭埋埋，有啲人学你话斋，你依度出依度入啫，唔知喺边度出咗去噶嘛，出晒去噶啦。 你梗系个地方使钱咯，即系我嗰度，我以前我做，我识一个咧做 junior 嘅，做飞行铺咧，早餐。就同埋下午茶咧，就嗰啲私人啲貼士勁噶嘛，咁佢又唔使嘅。報紙咧，我哋個個都買嘅，佢又唔使睇啦。兩餐係公司有得食嘅，夜晚喺埋公司度瞓，即冇錢使啦，係咪？跟住咧，佢老婆咧就喺鄉下，咁啊四個仔女，佢咧臨翻鄉下咧就兩個月前咧就叫個侄女幫佢，我唔要多，我要三千蚊上路得啦。咁啊叫佢有嚿錢俾個侄女買股票。咁咧，你唔求几千蚊唔难噶，系咪先？佢帮你睇一只股票，你唔系要求多嘛？你要净系够钱， 佢次次都係夠錢嘅，佢唔使嘅，即係冇錢使喎條友。但係咧就一年病到黑過，有一次咧就最拉屎嗰次，我即係我佢唔做，佢因為要割咗個膽啊，做唔到嘢，咁啊唔做間鋪頭。即係我流眼語重心長嘅時候，我好細個啫嘛。我話有時啲錢咧應使就使嘅，唔係咧就拎去啲醫生嘅啫。一毛不拔嘅，大佬對個社會冇喂，大佬你係咁揾喎，唔使出嚟嘅喎。佢成日都病㗎，係喎、哦。你唔知佢搞咩？我一日睇医生睇到睇亲都几百蚊个，嗰阵时几百蚊好多钱嘅大佬，成个月人工喎，系咪啊？佢割胆嗰次咁成，嗰、那个年代都成八九千喎，咁、你咪储储埋埋都冇鬼晒咯。佢哋系悭到，你唔食唔使系冇用过钱，不过拎晒医生度啫。 左手嚟右手 去，好多都系啊。 不过佢都冇，佢应该唔听我讲嘅。嗰啲人啲 唔听噶，因为佢、好似啲榕树嗰啲根咁样。巩固咗啊！ 根挫折咁死都找实。 有啲人病到死啊死啊，好翻之后咪又系咁样。有啲重病嗰啲，你有冇时间啊？讲个短嘅。 好啊。 嗰个讲个澳门啦、澳门咧就有一日咧就去澳门两个字嘅嗰个酒店，就夜好夜晚七点钟去 check in。 好耐历史嗰间。 都有嘅，都唔系好多历史嘅，啱啱嗰啲有啲新赌场嘅，又未到咁耐嘅历史嘅。嗰个酒店咧就有四部 lift 嘅， 系 就两部咧就透明嘅，就两部就唔透明嘅。我同我太太就间中都会有时住下嘅，就跟住咧就夜晚七点。就 check in，就清淨，佢有清淨樓層嘅，清淨樓層通常唔知廿二樓定廿三樓嘅，就搭嗰部 lift 就啱啱搭正個透明玻璃嘅，透明玻璃 lift 嚟嘅，就我睇睇對住就撳 lift 嗰度，就我望住玻璃嗰邊，因為佢啲走廊就都幾暗下嘅，行到大約唔知五樓六樓，我望住樓層啦，嗰啲蘭河咧就梯字形嘅，梯字形咧就去呢度咧有個好短嘅，蘭河好短嘅，有個好似細路女咁樣嘅，就齊音嘅，冬菇頭嘅，有眼耳口鼻嘅，佢就 望住好清晰， 好清晰，我以為細路女嚟噶， 跟住 我以為細路女嚟噶，跟住話嗨咁樣嘅，咁樣，跟住佢對眼咧就咁樣嘅。望住嗰兩部嗰啲子彈 lift 咧，嗰啲玻璃 lift 上下上下咁樣喐嘅，咁樣上下嘅，咁樣上個頭唔喐， 即係淨係對眼， 淨係對眼上下上下個頭唔喐，個頭咁樣嘅。但係咧，佢咧就睇到佢咧就睇唔到個身嘅喎，就俾佢當於個蘭河啦，淨係睇到個頭嘅啫。 應該睇到個玻璃嚟噶嘛，個蘭河係。 個蘭河嗰度就冇玻璃嘅。就側邊先係玻璃，啱啱個蘭河成塊木遮住咗，我為細路女，我冇由個蘭河知道有幾高㗎咁樣，跟住就淨係睇到個頭嘅啫，跟住後到就咁啊打招呼啦，因為我都中意細路仔女㗎嘛，咁啊打下招呼，佢對眼係咁上下上下上下，咁樣跟住，咦你見到我啊？咁啊， 即係你 feel 到佢同佢講嘢啊？ 系啊，脑海中 feel 咗出嚟，佢叫做你见到我啊？点知个头咧喺个头呢度嚟噶嘛？ 系，即系点知？正常呢啲蓝台应该系点四米度咯，咁高度咧？ 我唔冇考究啊，去酒店唔通度个蓝台有几高咩？ 个头系晾咗喺个蓝河度， 晾咗蓝河，唔系佢唔系晾蓝，啱啱喺个边位。跟住佢叫话，你见到我啊？跟住将个头吸咗埋去。即系有头冇身冇脚， 个头仲要吸埋去， 即系晾咗上去嗰个蓝河顶， 佢直情向前伸啊！吸，譬如呢个蓝河，佢成个头咧将向前伸， 翻咗上蓝河度， 仲要吸唔正，佢知我见到佢啊嘛，佢仲要咁样，即系好似啲三一万能盒嗰啲吸嗰啲模型咁嘅， 喐一喐， 吸唔正啊个蓝河啊，即系好似你。个铁格人咧安个头落去，安歪咗嘅，佢话吸唔正个头啊，仲要 咁样吸翻正我。 哦，明啦，因为嗰个颈嗰个切面咧，可能系唔够平，佢咪落唔到上。 系啦， 跟住佢就矫正翻就喐嚟喐去啦，之后就俾你见到嗰幕。 系啦，嗰幕啦，就见到嗰幕。 你睇睇都睇到啊， 佢睇唔到。 我向住揿 lift 哦，你对住啲掣，所以睇唔到，一个前一个后。 系啦，跟住咧就吸咗落去，跟住。啱啱到廿二楼啊，吸咗出咗 lift 嘅，其实成个啲手脚啊、身啊，全部嗰啲毛管 冻 起晒，跟住我话唔得唔得，行翻转头落去睇咩事。一行翻转头见咗， 即系你直行去佢个位置嗰度， 行翻落，佢应该大约喺十楼度嘅， 系， 因为我部 lift 望住啊嘛，佢又咪咁样，跟住， 系， 你见到我啊，我咪将个头褪前去咁啊。你而家吸翻镜我都咁样。 哇！你即系搭揿翻嗰啲，再去翻同一个楼层睇下佢喺唔喺度。 见唔到啊！ 系 就嗰个咁短暂咯。但系嗰晚去又发鬼灵精怪梦，我冇事啊。 嗯， 就咁咯。 其实咧，阿冼哥个太太而家都系现场做紧我哋观众嘅，系啦。咁但系佢就喺镜头后边就唔出样啦。太太记唔记得系发咗啲咩鬼灵精怪梦啊？喂！ 讲唔 讲 好咧？都唔知 讲 唔 讲 好， 总 之系怪，即系怪 梦， 好怪啊！ 都系啲好，就啱啱好就系冼哥睇到嗰个细路女啦，嗰晚喺嗰度住就已经发埋啲奇怪梦。 但佢有冇讲俾你听呢件事噶？ 有， 即时讲俾你听啊！ 即时讲 嘛，你系咪好似话叫我望，跟住我已经上咗去先望？ 出咗 lift 口，出咗 lift 口，跟住毛管冻晒，身啊、手脚啊，全部冻起晒，好似打冷震仲劲嗰只。跟住话，行翻转头，揿翻 lift， 睇下喺唔喺度，我有咩事？即系我唔惊啊嘛， 好有求真精神啊，冼哥。 点知入翻 lift 咧，行翻嗰层咧就见唔到 啊！你又俾我少一个动作。我就即刻攞部机，出嚟讲，要 roll 机， 影唔到啊！通常， 不过通常都影唔到， 通常影唔到啊！ 真系影到你部机都有事嘅，好多时都会有事 嘅。我哋上集 即系以我所知咁啲经验嚟讲咧，你有心影佢系影唔到嘅。通常系雪花嚟嘅，就算你入咗，你当你好似影到咁样，佢会起雪花嘅，影唔到。 系， 即系嗰部机就坏咯。 就有咩后果就唔知啦，咁就呢样嘢就 咁啊， 就呢个咁短嘅经历都几， 哇呢、這个真系 真实， 大佬，如果你佢突然间去到嗰层，部 lift 停喺度唔俾你喐，跟住睇唔睇得？清唔清楚？ 已经好清楚啊！头先我以为仲系小朋友嚟噶，咁啊企喺度玩啊！ 唔系你嗰啲个栏台有几高啫？你睇到噶嘛？即系栏台至多咪点四米到？ 栏台唔系好高噶，就个样系小朋友样嘛。 系， 所以咪我冇理由见到个女人咁样噶嘛，梗系见到小朋友个样嚟。得意，我通常都见到啲小朋友，嗨，好得意咁 样。见到女人都会，因为你老婆背住。 我女人唔会啊， 唔系咁样，唔会咁样系咁样。 我唔望女人嘅， 你系招手啊定打招呼？ 动作细啲。 我训练到已经唔望女人嘅，已经，除非系识嗰啲人。 太太。 哇！你节奏好啊！我哋一阵翻嚟再讲。